五月七号星期三，欢迎收听《百五二 Talk》，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ny， 我是 Carrie， 我是 Tommy， 又话自己是 DJ， 啲咬字咁唔清晰嘅， 冇所谓啦，我要模仿下你啊嘛。今日咧我哋系齐脚嘅，咁啊有 Tommy 神喺度啦，有 Carrie 神喺度啦，同埋 Carrie 神， 女仔应该叫乜嘢噶？ 唔知喎， 系是但啦。 你唔知嘅咩？ 我真系唔知 就冇你讲啦。 我睇嗰啲佢唔读呢啲嘢噶，系就读个男人。咁咧我哋由浅入深啦，我哋今日咧首先就讲一讲一单有趣嘅。其實本來都不是 soft news 嚟嘅，但係咧就應該可以笑死大家。 算唔算叫 soft news？ 因為其實係呢個《環球時報》入面嘅訪問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娛樂及體育版嗰邊嘅。咁、 哦、 就訪問咗邊個咧？就訪問咗温兆倫。 哎呀，香港嘅知名藝人。 中國的知名藝人， 中國而家已經變咗中國。其實以前在香港都不算是知名藝人係嘛？ 其實温兆倫，你最深刻是拍過啲咩？ 我就係最深刻佢係郭善妮的 X 咯。 我最深刻佢好似成日做奸角嘅咯。 我最深刻係呢一個《流金歲月》咯，同羅嘉良嗰套啊，羅嘉良同林峰同埋佢嗰套啊。 哦， 咁啊，唔好意思，我唔係太細聲。係啦，咁咧咁啲咩事咧？《環球時報》訪問 唔係佢就訪問咗佢，其實係最初咧個訪問咧就係問佢近期拍啲戲嗰啲路線係點啊，啲角色係點啊。咁去到後半段咧。就氣慾所在啦。咁、那個訪問嗰陣，個記者就問佢咧，自己喺微博上面成日發表一啲充滿愛國主義情懷嘅言論啦，但係就遭到啲網民嘅攻擊。咁佢就問咩係問阿温兆倫覺得咩係愛國啦？咁佢就上身啦，佢就話自己係流住中國人嘅血，呢、這個係改變唔到嘅。佢自己嘅根咧就喺中國。愛國咧係中國人應該有嘅基礎。blah blah blah blah blah。跟住咧佢就話。想問這一班批評他的人呢，愛國有錯嗎？如果你問美國人愛不愛國，無論他是什麼人什麼政黨，他一定會很肯定地答你，即所以他就說他自己很愛國啦。之後呢，其實另外一個呢就是即講到香港那些中港矛盾，但他這裡還用了陸港矛盾，可能是政治正確，就不用中國和香港。因為 中港和香港是一樣東西，一樣東 西來的嘛，那就港陸 了。然 後他就講到說，香港回歸的時候，無數人在國旗升起的時候流眼淚，陸港矛盾是不應該存在的，反對內地的香港人很少，就好像一粒釘，一粒嗰啲咩，一粒咬大象的蚊咁細嘅啫。有些人即係有啲香港人就不喜歡，即係唔歡迎內地人啦，但他哋就願意回內地，咁唔通係平等咩？咁樣嘅。大家點睇咧？ 我想話佢咪仲有一段係評論啊，杜汶澤。 係係係啦，咁咧其實佢好搞笑，其實佢一開頭個訪問咧都有講到，佢話向呢個《環球時報》就表示咧，公眾係應該俾杜汶澤一個改過嘅機會。我心諗佢有咩錯？ 用翻佢一句，愛國有罪嗎？有錯嗎？咁杜汶澤。 有咩錯？ 批評政府有錯嗎？ 即係佢就話佢完全自己就唔理解啲反對內地嘅藝人，佢係認為佢哋呢一班人咧，最終係會走上自我毀滅嘅道路。 哇！啲情， 但我反而好想問下温兆倫，以大家所知，温兆倫翻到大陸撈得掂唔掂咧？佢講呢啲嘢應該都 係撈其實係真係好似佢因為講呢一啲嘅言論，所以先至令到佢自己出名。如果唔係，點會《環球時報》會訪問佢一個小人物先？ 咁啊係啊， 仲要訪問佢啲政治嘅嘢喎。 其實唔係唔止嘅，我早排好似新年啊，跟住央視都訪問到佢噶。佢都話咧佢回歸之前過關嘅時候，攞住嗰本即係英屬嘅passport， 啲人問佢你係咩國家嘅人，我都唔知點答好。到咗回歸之後，我終於可以答佢。我是一個中國人。 咁佢而家係攞緊英攞緊咩 passport 特區護照，即係嗱，依佢所講啊，佢聲稱啊自己攞特區護照嘅，咁啊，即係終於唔使咧攞呢個英屬嘅護照，咁啊，我都好等佢高興，佢終於可以咧。 但其實佢真係上曬腦 嘅 喎， 其實佢講 我又唔覺得佢上曬腦喎，只不過係講呢啲有著數啫，馬生。 有著數啊？即係咁啊，係因為佢咁樣可以獲取好多知名度，同埋我喺度諗咧，你而家特別係習近平當政之後咧。咁你成個世成個中國都係寧左勿右噶嘛，咁你講呢啲嘢冇蝕底噶，即係你可能有啲人會憎你，但係起碼你譬如央視都搞啲咩春晚啊，佢都覺得你好安全啦、啊，揾你嚟。 唔係，同埋佢因為而家喺香港其實已經冇市場噶啦嘛，即係佢再翻嚟嘅話，可能都 冇所謂啊，13億人一個 percent 都多過你香港人啦，係咪 啊？ 係咪？唔係，爭少少， 爭少少， 差 好 遠，13億千三， 真 係喎，真係一個 percent 都多過你香港人。咁啊，梗係咁啦。但係你又翻基本嘅，咁愛咁確實講得冇錯嘅，愛國呢兩個字係冇錯嘅。 我都愛國㗎， 你本土派？ 即係過呢啲嘢唔算愛㗎， 即係在心中啊。 唔係直頭唔需要在心中嗰啲 點啊？即係點啊？ 我覺得國呢啲嘢其實係一啲虛假概念嚟，好多時 唔 係 啊！你講嗰個歸屬感噶嘛，係咪 歸屬感 即係好似你奧運嗰啲， 你都要一齊去 中國嘅運動員，你去表演嘅時候或者係比賽時，你真係會緊張。 未必嘅喎，你要我覺得你要一齊去認同某啲價值或者一齊認同嗰啲嘢咧，你先至會去愛嗰啲嘢。 你啲反國分子 係㗎， 呢段錄音將會成為香港立咗廿三條之後。你的罪證， 我叫黃君麗啊， 拉 我 啊，咁串嘴啊！嗱，我一定，我一定咧立咗下三條，我第一時間去報警，遞啲電腦。 我估唔到你原來温兆倫之輩，好失望。 愛國有咩錯？愛政府有咩錯？唔係即係所以咧， 咩你愛國唔愛黨啊嘛？而家啲人係 可以分得開， 所以咪話支聯 會分得開。 我又覺得未必分得開。 你咁樣講嘢嘅你， 我係咁講嘢 㗎。 我唔覺。 而家支聯會佢都話自己愛國㗎，但係佢係宣，佢係叫緊結束一黨專政㗎嘛。咁你其實兩樣嘢可以分得開嘅喎，即係你愛國，你愛人民嘅同時，你可以希望有真正嘅民主來臨啊，有政黨輪替啊，權力還於人民啊，咁都冇錯噶。 講温兆倫講咗咁耐嘅，有冇第二個位？ 唔好意思，係呢個講得就好，跟住到阿Tommy San。 喂，咁樣咧，今日咧另外一個好特別嘅咧，就係港大民意調查咧就出咗一個市民最熟悉政治人物排行榜啦。係。咁頭三名咧分別咧， 先可唔可以講下呢條問？佢條問題係問咩㗎？ 他的問題是怎樣呢？即他就會可能訪問一個普通市民，然後就會跟他說普通的市民，即是隨機抽樣。 他的問題是什 麼？然後就會問你這位被訪者，你可不可以列出十位你認識的政治人物呢？然後呢， 即是你不提供答案的， 不提供答案的， 就要我去說出來啊， 是的， 隨便說 ABC 這樣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 那結果這個排行榜是怎樣呢？ 哇，這個排行榜厲害了，第一名是梁國雄，梁國雄議員， 梁國雄議員， 第二名咧， 你坐翻低。 第二名咧就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啦。 好犀利喎呢一個， 佢數喎， 走咗咁耐喎，佢又冇做議員咯喎而家。 咁啊，因為而家個香港2020佢行得好前啊嘛。 我覺得我估計最重要原因其實係因為火味之痕，佢見到拜登。 哦，今日係，今日係，今日係， 最新噶嘛，因為都係近期佢做個調查。 冇錯，冇錯。 跟住第三名。 終於到梁振英啦！ 係親愛特首梁振英。 親愛特首梁振英，喂！但我覺得成件事最恐怖嘅就係你梁振英作為一個特區之首，竟然你個知名度排行榜咧 排第三， 竟然係可以排第三嘅，我覺得都幾荒謬㗎。係。咁其實我查翻啲排行榜啦，曾蔭權做特首嗰陣時咧，長期排第一嘅，除咗一期陳方安生辭職嗰期， 哦、 就俾陳方安生超越咗，其餘時間佢全部排第一嘅。 董建華。 咩？曾蔭權啊？ 陳方安辭職。啱 啱搞錯喎！搞錯！咦？咁我要查翻先知啦。 唔好同我寫錯稿啊，大佬！ 冇寫錯。 是但啦，總之喺陳方安生任內嘅時候，有嗰個特首就係長期。 咁樣可能因為佢做立法選立法會議員嗰期啦。 哦。 我要 check 翻先知，不過呢個就。 OK。 咁但係咧，即係我覺得可以跌到第三就好好笑啦。 咁 cut 㗎呢段？ 呢段唔 cut 有佢啦。 嚇咁嘅你？ 唔係咁，你啲罪證都公開咗啦，唔爭在你啲戇居。 咁呢段又 cut 唔 cut 㗎？ 梗係唔 cut 啦。 唔可以啊！ 咁咧我講緊乜嘢㗎？ 自我審查唔該。 啊咩？咁啊梁振英除咗攞第三，你覺得佢樣衰之外，其實另一樣嘢都好奇怪噶嘛？你 check 過 ？check 過就係話佢嘅知，即係佢嘅知名率咧係由 認知度 係由60几%咧急跌到去得翻25%嘅啫。 即係一年前， 啊、即係唔係五個月前啫？ 五個月前仲係認知度60几%，60几%即係100个 你。即係你問10个人，有6个人都話，即係長噏嘅時候都會噏到梁振英嘅名。而家10个人長噏咧。得2.5个人咧係噏得出梁振英個名嘅啫。 訪問即係受訪者係唔想提佢個名。係 咪？我真係諗緊嗱，我就 即係連講都唔想講啊！ 我只有諗得幾個可能性嘅啫。第一就係嗰個市民唔想提佢呢個名。第二咧，因為個問題係話問你係你噏請你噏10个政治人物啊嘛。即可能嗰啲人唔覺得梁振英係一個政治人物， 可能 覺得梁振英只係一個 跳梁小丑 演員啊，或者小丑啊，咁所以就覺得，哎，佢都唔係一個政治人物啊，咁樣。 嗱，你哋呢個解讀咧都非常獨特嘅，咁但係即係我哋 咁行嘅呢個， 喂，唔係點啊，真係獨特。 佢當然最正啫，佢而家要保王。 咁即係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比較可能性比較高嘅解讀咧，可能就係因為嗱，第一啦，佢。在整個政改諮詢都沒什麼角色可言的、即根本就是三巨頭，還有特別是林鄭月娥還主導了，基本上政改諮詢，政改諮詢在之前的3个月基本上都主導了香港的， 其實是張曉明玩了， 其實說第一是張曉明， 哎呀，錯，對不起， 有沒有習近平，有沒有張曉明， 香港的政治人物， 香港政治人物 嘅， 咁你咁 講， 哇， 在香港的政治人物， 呢個定義真係要問翻 啊， 鍾庭耀 先知喎。咁但係咧，即係我覺得 第一因為這個，第二就可能因為請假請得太多了， 哦，那是，那是 多到一個點沒人記得他存在即是他一上任以為他勵精圖治有為的嘛，很有為的嘛，懶是現在變成一個無為而治的特首，我真 是服了。等一下，無為而治這個詞，這個詞語呢是有少少煲， 不小心煲了他， 是少少煲的你這樣就不對了， 應該是 什麼都不做 亂治， 無謂亂治， 咁但係 或者潛水咧， 但係都要再次讚揚長毛啦，又即係佢嗰啲十大議員又排好高噶嘛，長毛 知名度係嘅， 佢知名度確實好高嘅。不過同埋你諗下，頭先阿 Kerry 姐話可能唔想提梁振英嘛，但係應該都好多人爭長毛噶嘛，但係啲人都夠膽提長毛喎，即係啲人對長毛嘅憎恨就不及咧個對梁振英嘅憎恨。 我真係覺得啲人係唔想提佢多過係唔識佢咯。 咁啊係，咁啊係，可能根本想 ignore 呢一個人，所以就。 不過我又覺得咁樣又好難解釋你突然間由六成急跌到去兩成幾嘅。 咁啊係，你個分析都。 都好獨到， 好獨到，好獨到， 好獨特啊！我係話你哋， 好獨特。咁啊，差唔多啦，時間。咁啊，星期五咧，再同大家852 talk 啊，拜拜， 拜拜。